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嗱，包罗廷咧喺武汉政权内外交困嘅情况底下咧，佢提出一个新嘅战略。咁佢向呢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嘅时候咧，就解释啊咩叫战略退却啊？咁呢个战略退却嘅理由系乜嘢啊？咁嗰个讲法咧就系咁样嘅。咁呢个咧就系喺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啊嘅一个会议上边啊，咁有个会议记录嘅，呢个系根据嗰个会议记录啊。咁鲍罗廷咧就系咁讲嘅，佢自从东南的反动气焰高涨啊，咁佢嘅讲法就系东南反动气焰高涨啊。喺南京嘅国民党嚟讲咧，就系东南清党啊，即系势如破竹啊。增加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的力量，而因为反动派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更使我们不容易向他们进攻。但革命的工作是不进则退，不能在中途停止的。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咁跟住呢，这个鲍罗廷呢就继续讲这个战略退却的意义和目的了。我们都晓得革命党在根本上是不能有什么退让，现在所谓退却只是战略上的退却，同根本理论并不发生妨害，或者更可促成革命的进步。帝国主义者或因我们改变策略而停止进攻，或因我们改变策略而更加猖狂，我们需采取各种应付的方法，使他们无所借口。他们凭武力而施压迫的唯一理由，就是说在国民政府之下，外国的侨民不能继续经商，而我们自己的民众也常常误解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以为打倒了一家洋行或打倒了一家商店，就是整个帝国主义的寿命之时。这种误解不但于打倒整个的帝国主义的运动没有利益，更可以说多少还有点妨碍。如果退却的策略可以纠正湖南湖北一部分民众的误解，是应该作的。如果退却的策略可以使帝国主义的国家的人民在国民政府之下安全营业，也是应该作的。所以现在的所谓退却，就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去经商的权利。这个办法不但于国民党及革命军的前途有莫大的利益，就是于工人本身也有相当的好处。总括起来说，我们现在以为反动分子所卖，一时没有力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能不向后退却，使他们没有一点口头。这个战略上的退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什么战略上的退却根本就是真正退却嘛，大佬，是吧？那你可以说啊，照他这个讲法就是以退为进了，是吧？在这个中央政治会议里面呢，即是鲍罗廷这个建议所谓战略上的退却呢，那啊即是汪兆铭呢就支持的啊。那他认为呢，退却真是有利益，退也是可以的，是吧？那怎样退法呢？ 佢就鲍罗廷讲咗退却嘅目的啦、意义啦，讲晒啦，系嘛？呢、這个唔系真正嘅退却啊，呢种即系等于以退为进嘅啫，系嘛？要令到即系湖南湖北个民众嘅即系个忧疑减少，令到嗰啲做生意嘅人咧就真系有机会真系可以做生意吓、就唔即系唔信呢、這、一个即系南京嗰啲反动力量嘅说话系嘛？可以维持呢个武汉政权。咁啊，点样退却法咧？咁啊，鲍罗廷系提出五个办法啦，可以睇下荧光幕。第一，政府与工会人员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处罚违反革命纪律的工人。第二，由政府与外国商店、银行协商，使他们在商、鄂、共、皖南、豫南、西、豫南、豫西以至于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嗱，呢度所谓湘就是湖南，鄂就是湖北，共就是江西，皖咧就是安徽，豫咧就是河南。啊，呢啲都系中国地名、啲省名、地名嘅简称嚟嘅，好多人都搞唔清楚嘅啊！即系不久前就即系中国嘅云南省政府啊个省长咧。就對於呢個田係代表雲南，佢都唔知嘅，所以個田字佢讀咗個鎮字，唉，真係攞命啊！雲南省長都唔識田係等於雲南啊，使他們在湘鄂共皖南、豫南、西以至萬縣等處都可以公開的貿易，並由政府與工會代表組織委員會執行政府與外國銀行商店所定之協商。此委員會有調用糾察隊與武裝勢力之權。第三，除得第二條所規定之委員會同意外，外國商店、銀行中工人不得自由罷工。第四，政府應盡可能的力量迅速規定銅元及一切必需品之最高價格。第五，立刻設立失業局與失業者飯堂。嗱，呢五項辦法所以戰略上的對抗，主要就是要解決我頭先前文所講嘅經濟上、財政上嘅危機同埋社會危機。嗱，呢個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就通過咗呢個鮑羅廷啊，即係國民黨顧問武漢政權嘅即係太上皇啊提出嘅戰略退卻嘅建議。咁啊，並且指定中央黨部嘅工人部陳公博、國民政府嘅勞工部長蘇兆清、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張兆元負責執行。汪兆铭咧，亦都召集各共两党联席谈话会，就商讨战略退却嘅实行问题。然后由呢个汪精卫就依据鲍罗廷嘅意思咧，同埋两党联席谈话会嘅结果，就拟定咗一项包括四条十款嘅退却计划。咁啊喺呢个跟住嚟四月二十五日举行嘅第十五次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咧。就即係去通過，咁啊入邊關於外交啊、商場啊、交通啊、工人啊嚇，都有好清楚嘅所謂規定啦嚇。咁啊去到五月十二日咧，就政治委員會又接受咗汪兆銘以呢個主席團名義提出要召集三個會議嘅提案。呢三個會議係咩咧？第一就係湘鄂共省黨部同埋省政府代表會議。咁佢嘅任務咧就係要討論統一財政嘅辦法啊，湘鄂共即係湖南、湖北同埋江西省黨部同埋省政府代表嘅會議啊。第二咧就湘鄂共三省黨部、漢口、長沙、南昌、九江啊四個市黨部同埋各黨部嘅代表聯席會議，個任務咧就討論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問題。第三個會要開嘅咧就係叫武漢商民代表會議，商人同民眾嘅代表會議，商人民眾嘅代表會議應該係咁講啊。個任務咧就討論即係整理以後嘅商務啦。三個會議都有一個共同嘅目的，就係要謀求對於小資產階級嘅聯合，係咪？咁呢個就係所謂戰略退卻。嘅政策嘅其中一個巧妙運用啊！鮑羅廷佢哋要搞個無產階級專政，咁但係你而家做嘅嘢就係要即係聯合嗰啲小資產階級 係嘛？嗱，根據鮑羅廷嘅原意咧，實施退卻嘅新外交同新經濟政策之後咧，咁外國人嘅企業商場都可以復業，咁啊失業人數可以減少啦。咁誒內陸嗰啲商品嘅運輸又可以恢復啦，經濟恐慌就可以解決啦。咁外僑喺武漢政權嘅核區裏面咧，就有不受限制嘅經商嘅權利，咁又可以減輕武漢所受到嘅外交同埋經濟嘅壓力啦。啊，咁當外交部長陳友仁對呢個外國領事説明要保護呢個外僑企業之後咧，一部分嘅外國商人亦都表示願意恢復商業，係嘛？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在武漢或者在而家講緊武漢核區裏邊嘅嗰啲共產黨度，佢就罔顧呢個武漢政權嘅訓令，咪一樣去逼迫嗰啲商人同埋外僑，係嘛？咁所以你就算有呢一個咁嘅政策都冇用，係嘛？亦都令到即係話外僑想復工復業啊，都有困難嘅。咁所以當時武漢政權嘅外交部長就曾經就英美煙廠復工交涉一事，就對政治委員會咧就將呢個情況咧就即係作報告嘅。咁佢個講法咧就係話，關於呢個英美煙廠復工嘅事咧，就同英國商人代表傾過，佢哋願意幫忙，但係即係佢哋話恢復商業工人、商人、政府都係有着數啦。咁政府有呢個決心，但係有啲實際困難嘅情況。系嘛？咁啊，舉出呢啲困難情況係咩咧？就有啲工人糾察隊干涉呢個英美煙公司嘅起貨，又唔准人哋去買英美煙公司嘅煙。如果咁嘅話，咪即係同你武漢政府嗰個決議對著幹，係嘛？妨礙咗政府嘅呢一種安頓，即、就、係、是、社會係嘛？或者即係令到個商業恢復興旺嘅。这个政策咪相违背，系嘛？咁所以呢个就系你有你讲啊，武汉政府啊，武汉政府讲，但系喺基层啲共产党一样喺度搞事。咁另外对啲商人固然系咁啊，对啲外商你共产党梗系搞噶啦，系咪？咁但系乡村嗰啲农民协会一样噶，系嘛？虽然呢个武汉政权颁发咗话要保护呢啲商民同埋小资产阶级，但喺湖北。在这个湖北黄冈的院党部和农民协会呢，就毫无道理地拔除了农民种植的烟苗，没收了那些商店的烟缸、啊、那么湖南农民就是协会又不除了烟，喂，烟苗又不给你种，跟着茶又不给你摘，茶叶又没得搞，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是你是要制止呢啲共黨分子呢一種咁嘅，即係喺農民同埋商人啊，農民同商民之中所做嘅呢啲同武漢政府完全相反嘅一啲咁嘅行動，係咪？咁喺武漢政權裏面，當時擔任要職嘅，好似呢個譚平山啊、蘇兆徵啊，同埋主管湖北工農運動嘅董用威等人，亦都。公然在會議席上咧，對呢一個國民黨左派咧就實行抵制，咁啊，咁你話去到呢個地步嘅話，仲有咩好搞嘅？其實係咪係嘛？你武漢政權跟住落嚟就必須要走，即係必定會走向一個分崩離析嘅局面，係咪？跟住落嚟就係呢個軍事不伐之後出現嘅新嘅危機，對呢個武漢政權嚟講。咁好啦，我哋下一集呢就繼續講啊，究竟即係呢一種戰略上退卻行唔通之後，跟住下一步做啲咩呢？點樣先至可以維持呢個武漢政權嗰個生存發展呢？原來佢哋又想參加埋呢個北伐嘅軍事，係咪嚟平衡呢個蔣介石，平衡呢個南京國民政府。咁呢集呢就講到呢度，拜拜。